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健康北京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那首先呢还是要进行连线，今天要为您连线的是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王丽娜，请她来跟大家谈一谈今天带来的健康知识。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哈。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健康话题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气温比较低，全国多个城市伴随着雾霾，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雾霾的话题。 嗯，那么雾霾它在这个出现以后，对大家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 嗯，雾霾天气中的 PM2.5 浓度很高，而且直径非常小，极易直接吸入肺泡。并会携带细菌和病毒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一旦人们抵抗力下降呢，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嗯，那么在雾霾天气里，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要做什么防护呢？ 目前咱们除了雾霾天气外，我市呢正处于流感的高发期，建议有基础病的敏感人群应该少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注意随时增减衣物，还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嗯，那么具体的有哪些在家里的做法？ 具体的呢就是雾霾期间呢，我们还应该尽量关闭好门窗，尽量减少室内的活动，特别是减少烹饪、吸烟等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的活动。家中如果有净化器的呢，在雾霾期间应该开启，有利于减少室内有害颗粒物的浓度。老人还有小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出行时呢应当佩戴口罩，可以选择这个 N95 口罩。我们一般佩戴的这个无纺布的口罩是阻止不了 PM2.5 的进入的，但那个 N95 口罩佩戴时建议经常更换，不能一直戴着不舍得换，这样呢会把脏东西细菌都吸到肺里边，反而增加了感染的几率。还有就是外出回家后建议要洗脸和漱口，脱掉外衣，以减少这个污染。当这个雾霾消失后，再开窗通风，让室内空气中的细菌颗粒物尽快散出，以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另外呢，还应保持好良好的心情。人在焦虑的状态下，对毒物的代谢清除能力会变差。那有研究发现呢，如果人的心境平和，每天还有适量的运动，这个染色体稳定性就会特别高，不容易受到毒物的刺激，即使在有毒的环境里也能把毒物排泄掉。 嗯，那么在雾霾的天气里，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食物啊或者是方法对身体有益呢？ 嗯，雾霾天气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吃点西兰花，有实验表明呢，西兰花会增加人体对毒物的排泄能力，不让毒物在人体内蓄积，像玫瑰花还有柠檬还有这个抗氧化的功能，也可以促进那个雾霾的排泄。 嗯 嗯，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健康的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12320热线进行咨询，谢谢大家。 好，谢谢你，欢迎以后再来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知识。再见。 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那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师徐静，来跟大家讲一讲在冬季的一些健康知识。徐静你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刚才呢也听到了咱们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专家呢在来介绍啊，在雾霾天里头有一些食物，一些这个吃的东西对这个抗雾霾还是有一些效果啊，有一定的效果。刚才说到了那个西兰花，这个是个蔬菜。 对。 那个我看有些朋友也弄一些水果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多吃一些水果，说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的这个相应辅助的作用？ 其实我觉着您刚才我们专家说的西兰花，还有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水果，这两个食材，无论是阳光明媚的天气，还是雾霾特别重的季节，就是天气哈，它都是我们特别应该选择的食物。任何天气，任何季节，都是我们膳食组成的一个大的部分。雾霾要说某种食物对它有多好的作用，现在还是算有点太就比较乐观吧。 对。 可这些食物吃了呢，它含维 C 特别多，胡萝卜素特别多，包括一些优质蛋白质啊，它可以让我们自己变得强壮起来，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提高自己的能力。对。所以还是应该吃一些。 没错，这个吃总比不吃好，我觉得。 没错。 但是它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不冬天嘛，这天儿比较凉啊，这个水果这个东西，应该说绝大多数它还是属于吃了比较凉的那种感觉啊。像我这个状况恐怕倒无所谓，尤其是一些老人呐、或者是小孩儿啊，这个会不会这个就是担心哈，他吃了以后会不会不舒服、啊？ 没错，其实有一个。我说一个，季彤，你肯定也有个感觉。虽然你现在吃凉的热的都无所谓，我也倒还无所谓。我记得以前我们吃小时候说那鼻涕，就现在都是煮好了。 对。 以前是不是生吃？就家里买来削削皮，最小最早连皮都不削，就吃的特别狼糊，就那吃完那个鼻涕就特别不好受。 您正说呢。 还有大枣。 对。这鼻涕我昨天我还买了几个鼻涕啊，一边削呢，我就生着就吃了一点儿。 其实那个鼻涕它属于含淀粉比较多， 甜不劲儿的挺好的。 甜不劲儿，它吃完了吃多了，包括我们那个大枣生的，就鲜大枣，都会觉得扎扎呼呼的感觉，那个胃里边，这点还得多说一句，现在呀。小心为妙，就小心一点好吧。人现在也都比较娇贵嘛。像鼻涕这种在水生的这些水果啊，尽量给它煮熟了，就去加工熟了吃，就规避一些安全问题。其实熟着吃也挺好吃的。老年朋友啊，他冬天吃水果，首先他，我觉得他从第一步牙就有点受不了。 对了。 就特别凉，因为我们现在喜欢把水果搁在凉台吧。拿出来手里剥着，拿着凉凉的，再用凉水洗一洗，直接吃也有问题。他肠胃啊比较弱，包括我们的孩子。可是您看这个天儿，它比较干燥，尤其现在好多小区啊，供暖都上去了。有监督，不够多少温度不行。屋里比较燥。水果呢又甜甜的，特别润，含维 C 又多。不吃。不合适，就是一个方法，掌握一个吃的方法。 这个水果呢，通常我们都是吃鲜的啊，这个大家都毋庸置疑。但是呢，这个水果呢，它也可以弄熟了吃啊。 对。 弄熟了吃，比如说最常见的，咱们家里可能会煮点什么梨水啊。 对。 是吧？这个就它就是还有那个山楂呀，是吧？都有过这样的这个方法。这个水果生吃和熟吃，它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水果它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就是我的口感好，所以我也让就大自然非常奇妙，我水果好吃，我还不用你加工，所以都是特别人性化，不用你加工直接吃，味道还不变，实际上真正熟吃以后，它确实里边的维 C 呀会有一定的破坏， 会， 因为它怕热呀， 一煮什么的一蒸化。热了，它那个维 C 会流失一部分。 对，所以我们今天前提是吃总比不吃好。这里的损失也不能规避。水果它我们每天的推荐量 应该是200到400克， 嗯， 相当于我们富士苹果的一个是260克， 嗯， 就是说你每天在这个季节吃一个整个的富士苹果，分两半上下我都吃就可以，嗯。但是刚才你说的是梨，咱们可以煮着吃， 嗯， 然后水果那个苹果也可以煮着蒸着吃。 嗯， 这两个食物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它们含维生素 C 不是很高。 哦， 我们原来有一个误区，当然水果首先来说它是一好的， 嗯， 它物美价廉， 对， 谁都能吃得起，放在家里一时半会儿它也不容易变质。可水果的维 C 含量每百克才是4毫克。 哦， 我给你说，就是我们说一个打一个比方吧，就是大白菜是接近40毫克。 嗯， 所以它比起来白菜的维 C 要少很多。可是水果里边呢，含维 C 高的食物呢，这个水果它又不用加热。嗯，你看谁含的高？猕猴桃。 哎， 像这个草莓。 哎，对。 葡萄。 嗯， 香蕉比那个那些低一点吧，比水果高一点。 嗯， 这些呢，你想加热也加热不了。 这个一煮就没法吃了。 对，所以他说，您真正可以加热的水果，它本身维 C 含量在这里边，它不敢跟人比。 对， 嗯。所以那说损失点怎么办呢？我们多吃点蔬菜， 嗯， 然后把它给补充回来，保证每天的量就可以了。 对，就是说你吃的方法哈，能够适应了老人或者小孩，然后或者说一些身体不太舒服啊，像什么孕妇啊、产妇啊，这种 对对 怕生冷的这些人群， 对 对对，哎， 嗯， 虽然这个损失了一点，但是你吃了总比不吃好。 总比不吃好，那些含的高的呢， 嗯， 生吃问题也不大。 对， 你比如说拿来一个草莓或者猕猴桃， 嗯， 它不像梨呀，啊，让你吃的时候感觉那么刺激， 嗯， 那么凉。 对， 像香蕉也是，拿了以后在室温里边放一会儿， 嗯， 半像老人你可以吃半根，因为现在香蕉比较大嘛，吃半根。 嗯， 小孩呢，给他刮点那个果泥吃， 嗯， 他不感觉到太刺激。 对， 现在就是刚才季彤老师说的，煮梨、煮苹果，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蒸着吃。 嗯，蒸。 蒸着吃，它连汤都不流失。它虽然高温加热也会有点损失。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惧，其实煮呢，把汤一起喝了， 也不流失。 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别再加糖了。 啊， 哦，我记得原来家里边吃啊，老觉着煮的不够甜。 嗯 嗯，一勺白糖搁里头。刚才您是不是提到那个山楂煮着吃了？ 对，尤其是山楂，它酸呢，所以就 山楂呀，试过， 嗯， 一斤山楂半斤多糖，煮出来还酸的呢。 是是是， 所以那就不行了，这等于是我们又不值了， 就是 吃太多糖了。 糖又多了也不行。 糖多了不好，就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吧，不给他吃糖， 嗯， 就是纯白的糖就不给他吃，不让他摄入糖， 嗯， 他都不会导致任何营养素缺乏。 哦，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吃点有什么好处，不吃绝对没事儿。 嗯， 所以有的老年朋友煮那个山楂，煮完了以后呢，先别搁糖，怎么搁都不觉得多。 嗯， 他吃的时候，比如加一小勺蜂蜜， 嗯， 或者加半个小勺蜂蜜，用蜂蜜折点那个酸味儿， 嗯， 少摄入糖，少摄入很多很多的， 嗯， 所以这都是方法。 就是你加工的时候不要往里放糖。 对 呀， 啊，不明显， 哎。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是 该怎么煮怎么煮。 哎，煮也好，蒸也好，你把它加工好了以后， 嗯， 在吃的时候加一点甜味儿的蜂蜜也好，说甚至说加一点糖也好哈， 嗯， 来调一调它的味道。 就好了。 哎， 我是这样，比如说山楂， 嗯， 买大一点的能见得到果肉啊， 嗯， 把那个核给去了， 嗯， 给它切两半， 哎， 和苹果大枣 哦 一起煮。 对了， 嗯， 大枣它是本身它甜， 大枣甜， 对， 而且大枣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直接吃那干大枣，我见过，一点都不夸张， 嗯，是吧？ 它有时候真用被皮给卡住， 它噎得很，嗯， 噎得很，而且它那个煮完了以后的大枣吧，它就比较胀发起来的， 对， 应该是轻轻的把皮去掉，非常好去那皮。 对， 虽然那皮里头有一定的营养物质，有一定的膳食纤维，但您得考虑您的实际情况，包括我们的小孩、宝宝、 嗯、 老人就算了。 嗯， 我真见过老人吃完皮弄不出来、弄不进去的。 对，他那个皮儿容易粘在这个什么上膛上、啊 还挺结实 嗓子眼儿啊。对， 对，那煮到什么程度呢？嗯， 早就买好点的吧。 哎， 因为我现在觉着那个好的大枣啊，它是真贵。您有体会吗？就那不知道为什么枣那么贵，你看别的水果，哪怕进口的水果都贵不到我们那个大枣那个，真几百块钱特别好。 哎、这个它是可能跟产量啊、运输啊什么的可能都有问题。 对，产量越低啊，离着比较远呢。嗯，那个大枣呢，让买那个皮儿薄点的， 哎， 核小一点，肉厚一点的，虽然贵，但是您吃的都是真东西啊。 对， 把那个大枣煮发了，关键有一个点，就要把那个苹果看到是煮透明了。 哎， 我试过煮完的苹果，它本来是绿不尖的，煮完了是黄的， 哎， 看着可舒服了。 嗯、 这时候枣的甜味也入到汤里了， 嗯， 酸渣的酸也不那么明显了， 嗯， 你就连汤再那个都喝一碗， 对， 还挺暖和。 尤其是把那个大枣的皮儿去了以后哈，它那里边拿咱们俗话说就跟一兜蜜似的。 哎，对，好吃啊。 它本身就起到了调味儿的作用了。 啊，大枣您不管是煮粥啊，或者我们枣焖栗子鸡，现在不都愿意放点大枣？ 嗯、 其实真的那个水果入菜呀，不是我们今天说，或者我们想到生吃水果凉了， 嗯、 早就有菠萝古老肉。 哎。 好多蔬菜都是可以的， 什么拔丝苹果 啊，对呀、啊，这个就现在油糖我们吃的少了，这些都是水果入菜。上次我们在做实操的时候，就说跟虾仁一起炒，要加入一个其他的食材，跨界的，就是他们之间要混搭一下。 嗯， 后来但是有一个要求，不能出汤，出汤就算不及格。 哎， 后来我就问我们有学员，因为我们是面对社会培训的嘛， 嗯， 有厨师的学员，我说帮我出个主意，他说您就放火龙果。 哦， 火龙果炒虾仁啊， 嗯， 这个为什么能保证您不出汤？因为您出锅再放都行，它是可以生吃的水果， 不炒它也是熟的， 不炒也能吃。其实这个倒不是说我们偷机取巧哈，其实确实我考试的时候他就没见着汤，因为您要是搁点黄瓜，搁点什么，它不就黄瓜肯定一刺激加热就会出汤。 对， 其实好多水果在蔬菜里边，就是加入到菜里边，甚至加入在肉里边，它还可以起到嫩肉的作用呢。 哦， 我记得像木瓜呀，是猕猴桃啊，这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厨师的一方法。 哦， 好像是木瓜， 嗯， 或者芒果， 嗯， 就类似于这种水果吧，它起的作用还能使让肉嫩， 更嫩一些啊。 或者啊，你听我们家里有的老人，他炖牛肉的时候也愿意搁俩山楂什么的。 对对对。 对啊，其实这都是您吃水果的一方法，但是总之这样吃呢，量不够。 它不像说直接摄入水果的那种集中哈、 啊。而且您要把那个枣啊焖了栗子鸡、 嗯， 大家还不太爱吃那枣，觉着进了甜味了，不甜了。 对对。 嗯，要是我们直接煮梨，这样显得吃起来比较量足够。 嗯 嗯， 哎，刚才说了，适合于煮的、蒸的，像梨呀、苹果呀，哎，这样的这个水果啊，大枣啊，是吧？那个不适合蒸的呢，像什么草莓啊、猕猴桃啊、葡萄啊、 香蕉啊、 香蕉啊 这些，嗯， 哎，包括咱们北方比较多的像柿子呀什么的。 哦，对，柿子， 嗯、 但是他们现在说烤的，我没有尝试 啊。 他们说烤出来的那个香蕉啊，甚至有的老人能带皮吃。这个我为什么不敢说？我没实践过， 嗯、 我不敢说。 香蕉啊。 我觉得甭管怎么做，这带皮吃对我都是考验， 哎、 我可能都不是特别好接受。但总归现在大家就是方法。就是吃的方法越来越多了，还是我们刚才那句话，你看季彤老师说的这几种水果，它维 C 多我们就直接吃， 嗯， 维 C 含的少的呢我们就去给它加工一下，总之水果还是要每天保证摄入的一定的量， 对，它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啊。 对、 嗯、您刚才也说了，咱们在那室温之下让它多缓一缓，哎，不那么凉了，别是刚从外边或者刚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么凉。 对， 哎，然后呢，你说如果是那个鲜的，你要吃的时候呢，你拿那个，比如说小宝宝吧，是吧？咱拿勺子给他刮一刮， 对， 让他吃那个泥啊、 嗯， 吃那个汁儿，哈、啊，是吧？慢慢的，少量的这个方法上给他避开那个生冷的，一下就进去那么多那种感觉。 对， 啊、 还有一点就是，我也想跟听众朋友想说一下，我们的现在啊、 嗯、 买什么都不缺，超市里边就是您想买任何的水果都有，而且水果的种类现在不管是进口的还是我们本地产的、 嗯、 都是被我们接受，不要买太多了。有的朋友喜欢比如说要到哪儿买一筐啊，买一箱啊这样的、 嗯、 实际上冬天也不是那么好储存，就说您不坏， 嗯， 但是它在水果保存的过程中，它失去一定的水分， 嗯， 就 变得没有那么脆甜了。它在失去水分的过程中，实际上它那些水溶性的营养素也在流失， 也会流失， 就是随买随吃是比较理想的。 这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那我上那个超市买的，它不也是在那儿保存吗？哎，但是它有一个是一个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家里，比如说你买太多了以后，你吃这个水果吃几次以后，可能就想换换样。 对， 哎，你换了一样以后，这个可能就会放更长的时间。 放更长的时间，哎，还有老年朋友吃水果的时候，发现真的不止一个人， 嗯， 比如有七个水果， 嗯， 他捡那最坏的吃，嗯，一定先吃最坏的， 舍不得。 然后第二天有一个坏的，再吃第二个坏的， 哎， 七天吃完了一个好的都没吃， 这 些水果还真，我经常看见这样的老年朋友，还是买新鲜的吧。 现吃现买啊， 啊，现吃现买， 嗯， 包括煮啊， 嗯。 现在我看有那个以前特别多，现在不太见的，那叫红烧梨， 哎， 好像是叫红烧梨， 比较硬的那种， 比较硬，嗯，那种梨就适合 煮着 吃， 啊， 它口感 生吃的时候口感不好， 特别粗， 哎，还有点涩， 哎，但是煮完了以后呢，它就变得那个汤挺好喝的， 哎， 还有现在秋梨就是那个表面上不漂亮，它不像我们的雪花梨表面上那么透亮， 嗯， 显得就像割了那个发一点褐浅的那个颜色。 对， 像这种水果啊，近几年我们有点小看它们了， 嗯， 我是这么觉着， 嗯， 就超市里头好像它不是应该到超市里包着包装啊，或者多打扮的多好啊，放到超市，它属于那种原来我们搓堆的那种水果， 嗯， 其实这种水果还有酸枣，小酸枣含维 C， 就这个季节吃点小酸枣，那维 C 真是头顶头的， 嗯， 特别高。这些水果您如果能想起它们来，就想个法啊，再吃吃它们，您就会感到它比您现在高价钱买的水果更有味道。 是啊，这是这个一些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啊一些方法。嗯，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哈，啊，其实我也想让您在这给讲讲，就说吃水果，有的人就是像我们过去有这种习惯哈，吃那个冰冻的柿子， 嗯， 啊，这个把它冻成一冰壶啊，然后那个不管大人小孩吧， 嗯， 拿来啃着吃哈，啊，觉得吃的特痛快，那个是不是不太好？ 嗯，这个事儿啊，我做节目之前我还想说说这柿子， 嗯嗯， 因为这两天微信里头好多都晒说吃叫一兜蜜， 嗯， 也不是什么那个意思， 哦， 反正这柿子冻得特别冻，完了吃起来特别好。嗯，单从理论上来讲，这真的是这个季节不是特别好。 哦， 可是呢，也有一个奇怪的事儿，为什么我刚才没说呢？ 嗯， 好多老年人吧，他吃完这个，他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其实柿子本身还属于凉性的水果呢， 嗯，再加上冰冻，那就多凉啊！那个， 这我建议您啊，偶尔说想这口了 啊， 您就吃一口得了。现在那个大柿子， 嗯， 您要觉得哎呀，我多少年没吃过这个带冰的，外边冰的一坨的柿子了，我吃俩吧。 嗯， 您也不是过去的您了， 嗯， 我觉着以前的人好像吃这口还行，现在要是不经常吃呢，就别受这刺激了。 嗯， 就有的朋友管不住，就是也不是管不住自己，就想吃这口。 嗯， 那柿子不冻到一定程度，里边不是用勺一崴就能全弄出来那种特别蜜甜的。 嗯， 他还不爱吃脆的，还不是还不喜欢吃。 没错， 其实老年朋友我倒有一个感觉，吃点柿饼特别好。 哎，柿饼可以， 柿饼里钾特别高。 嗯， 就是含一些镁呀，钾呀这些矿物质。 嗯， 对老年朋友其实挺好的。 嗯， 柿饼我试了，自己在家是绝对，因为我把那个小圣女果在家里边放成了小干了， 嗯， 没坏， 哦， 然后我就买了点金桔也放成干了， 嗯， 我就敢这么说，我说只要是不破皮， 嗯， 温度通风都能保证，您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做成那个到一定到干它都不会坏。 果干 结果说嘴了 啊， 搁俩柿子开始是硬的， 啊， 过几天就不能碰了，感觉呀里边水特别多，然后那水就破了，喝， 嗯， 完了就， 啊， 不是苹果干的， 嗯， 不是那个柿子了， 嗯， 柿饼直接就扔了， 嗯， 就烂 了 对。 所以这柿饼您还真得买， 柿饼咱们自己做不出来。那我 水分太高了， 我看到过做柿饼的那个过程， 哦， 挺不容易的， 是不是？ 对对对， 自己是不可能的。 要果农们把那个柿饼收下来哈，我到山东去的时候，他们都把它串，把那个柿子穿成串，似乎好像还要把那个外皮要去掉，然后呢， 哦， 这个在那个就是秋天的时候，那个很好的阳光下一直晒一直晒，还要不停的把它。 哦，